凌晨十二点，而家由邓清伦报告新闻。渔护处发现元朗八乡一个鸡场有超过160只鸡只异常死亡，并且喺4个鸡只样本发现禽流感病毒。渔护处已经将鸡场隔离，并禁止出售余下嘅50,000只鸡。渔护处强调，并冇发现余下鸡只受到感染，处方会密切监察情况。这个鸡场上个月20号出售嘅最后一批鸡只，当日已经通过咗血液测试。警方拘捕一名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的54岁男子。这名男子是在昨日凌晨3点左右在长沙环葵涌道往荃湾方向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中道路维修工程车司机。意外中一男两女死亡和一名男子重伤。工程车司机已经获准以5,000元现金和5,000元自签保释，下个月7号向警方报到。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更正台拉维夫爆炸中死亡的中国人数字。驻以色列大使馆参赞范建文表示，经过核实之后，有一名中国人死亡，较早前被认定死亡的浙江劳工，现在证实是受了重伤，目前未脱离危险期。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潘占林表示，会将尽全力协助有关方面做好中国伤亡劳工的善后和治疗工作，相信目前最少有7名中国人受伤。在北京，外交部谴责以色列的2宗爆炸事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表示，伊拉克已经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他坚信人民和军队一定能够打败入侵的敌人，取得战争最后胜利。萨达姆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表示，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目的是要占领海湾地区和掩盖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他又对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表示了不满，认为他们是搜集伊拉克科学家、兵营以及军工生产有关的信息，纯粹是间谍活动。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表示，要解决北韩核问题，就必须向平壤提供安全保障，否则局势发展可能失控。伊万诺夫指出，北韩实施核计划并不意味已经拥有核武器。他认为将有关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为时尚早，目前只能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他说俄国愿意调解北韩核问题。一节的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凌晨12点的时候报8,708点，上升105点。纳斯达克指数就是报1,412点，上升24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3,988点，下跌17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就是报9,663点，比本港恒指收市时候是微跌2点的。天气方面，天文台话冬季季候风昨日为华南地区带来了寒冷的天气。本港方面，昨日天阴有雨，日间气温显著下降，市区气温会降到9度左右，而新界地区更会低至6度。预料寒冷的天气今日会继续影响华南地区，天气预测是天阴，初时有雨，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为8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稍后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13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天气寒冷，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嘅温度系11度，相对湿度94%。继续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首先是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都是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就是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着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7级，间中8级，海有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级，稍后间中7级，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五级，能见度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北偏北风两级，能见度七公里有骤雨；东沙吹东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五级，能见度六公里有雨；西沙吹北风四级，能见度廿六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告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好冻啊，得十一度，最寒冷天气警告已经发出咗啦，大家今晚着得件衫啊。呢度系 FM 94.8至96.9 Radio 2。 选举管理委员会建议就今年区议会选举选区分界及名称提出临时的建议，欢迎市民发表意见，赞成或者反对意见均无任欢迎，请在2月4号或之前将意见书递交给委员会。选区分界地图就存放在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事务处、邮政局、公共屋邨办事处、公共图书馆和政府刊物销售处给市民查阅，想知道更多的详情可以打电话2827-1269或者浏览有关的网页 www.info.gov.hk/eac。 为了改善空气质素，政府现正资助四公吨以上而未符合欧盟排放标准的柴油车辆分阶段安装微粒消减装置。第一阶段会为1990年12月31日或以前首次登记而非跨境行走的柴油车安装。合资格的车主如果在2002年12月31日仍未收到安装通知信，请致电环境保护署2824-0022。 第2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歌手奖得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陈奕迅、李克勤、容祖儿、许志安、 杨千嬅、周杰伦、刘德华、郑秀文、陈慧琳、卢巧音、 Twins、 张学友、梁咏琪、陈小春、叶倩文。 想欣赏优秀流行歌手现场精彩演出，即刻致电订购，订票电话2739-1000， 或者 click 上www.hongkongtickets.com.hk 于网上订票。 第25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1月17号沙田马场隆重举行。 夜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 12:09开始今晚的夜妈妈与夜爸爸。 哇，咁即係我覺得呢，即係以後呢聽完呢排呢個 weekend 嘅新聞之後呢，即係覺得好難呢，即係勸服啲人呢以後捐個身體出嚟呢俾你去做研究。原來係咁樣對待，即係我都會勸我個下一代呢千祈唔好捐啊。 係唔係間間大學係。 即係唔係咁你個係㗎係咁咁人係咁㗎嘛。 係。 即刻就會嘣打一船人㗎啦。 唔係幫我奇怪嘅，即係初初因為係兩間大學都否認我哋冇。 唔係我 唔係我唔係我。咁而家就發現係唔好意思係我哋疏忽。即我覺得 呢啲係其實係好難原諒嘅疏忽嚟，呢啲 唔係我，但係我唔明白，唔係嗰陣， 同埋佢今日答得咁衰，哇！真係你未諗定，你唔好講啊嘛。 唔係我唔係覺得你答得衰，我覺得佢唔應該有任何嘅時刻有任何嘅翹起嘴嘅笑容。我最唔中意佢呢樣嘢啫。 嗯， 但係個問題，我覺得奇怪嘅就係點咧？我都覺得佢疏忽都唔係一個最大嘅問題，而係你諗下，有人點漏咗屍體喎， 係咯， 喺個舊樓裏面，咁你仲有之後有人去巡㗎嘛，咁冇人發現過，咁你之後你去交俾個 即係承建商去拆樓，又冇人發現喎。拆緊嗰時候又冇人發現喎，拆完之後擺落個樓頭車又冇發現喎。 即係其實充分證明咗佢哋對於呢啲嘢咧係完全覺得係廢物咯， 係 麻木 啫， 根本係咯，即係我就覺得佢覺得係廢物咧，即係呢啲嘢不嬲都見慣咁樣。 冇發現喎、 啊！大佬，你嚇親人哋喺堆填區， 真 係 嚇死啊！大佬，唔係講笑，你掘掘掘隻手咁樣，hello， 整個啊和平手勢 ，peace 咁樣喺度彈啲手指出嚟咁樣，大佬， 即係仲要見骨嗬？ 係咯，或者見到隻 ET 封胸咁，封胸咁指住出嚟咁。 不過都算係好峰回路轉㗎啦！你諗下，蘇蘇又話係咩大耳窿欠債嘅一個屍體，然後 幾堅啊啲編到即刻， 之後又話三個屍體， 係咯，咁然之後原來就係標本，跟住就哦，原來係其中一間大。 點解我唔會捐去俾佢去， 因為你而家 解剖我， 係 我捐人體奧妙展，唔該，希望人體奧妙展，我唔想俾佢去斬咗我手，跟住掉落去堆填區咯， 即係寧願俾人哋去睇。 好唔大嘅利是啊，大佬，你知嗰度起屋咁，譬如嚇起啲咩咁，你住喺下邊，住喺上面，原來下邊全部都係仲衰嗰個亂葬崗咁，好似 唔係佢真係好疏忽，就是、因為佢平時唔係咁處理啊嘛，即係所以今次一定要查， 又慘啊！啲人真係好慘啊，大佬。 但係屍體真係唔係好多嘅啫，點會數錯咧？真係 唔 係 呢啲係根本，大佬喂， 可能係咪有啲影響咧？ 嚇、啊，即係有啲嚇嗰啲影響。 即係你唔可以當垃圾咁樣掉咗一個人嘅。曾經是一個人的手啊，明白嗎？即係我覺得就係唔可以隨便掉咯， 有手有腳，有個胸部咁樣。 即係嗰個新聞都講得啱，佢話即係唔係好尊重，甚至即係 唔係就話可能有啲影響咯， 即 係 有啲 另類影響。會唔會另類影響咗負責喺度即係處理啲屍體嘅或者呢啲骸骨嘅？係咪突然之間發生咗啲咩事？閃一閃令佢誒點解睇唔到咧？咁 但係最撚尾 好慘啊！真係， 但係喺呢個堆填區睇 到 啊，好慘啊！ 拜神 真係大鑊啊！即係得嚇嚇嚇，唔係我話呢件事，但係我反而知道咗另一件事，啊、就係話原來嗰個地帶咧，咁佢咪話原來好多漁農署，即係如果收嗰啲狗或者貓，即係殺咗之後，然後毀滅咗之後，原來都係堆喺嗰度嘅。佢話即 係咁，嗰度將來會起咩？ 係咯，我都想知，即係成地佢話應該係狗嘅亂葬崗嚟嘅，佢話樓下。咁、我覺得幾恐怖喎、即係如果你即係之後起公園。 咁我諗我哋係要由我哋做起啦，我哋係個源頭，我哋係垃圾嘅源頭嘛，即係我哋係製造垃圾嘅嘛， 即係我哋遲啲會變咗垃圾。 唔係，即係我哋要控制一下啲垃圾嘅數量，即係唔好係又抌，唔係又抌，又可以有啲用、可以循環再用嘅，係咪我哋又要用翻咧？ 但 係即係一個係一個 唔係，即係我覺得有時佢哋用咗好多時間去勸啲人或者去說服一啲人去捐佢哋嘅身體，即係過咗身之後，去俾佢做研究。呢啲係肯定花咗好多唇舌嘅，因為你知道中國人梗係要全屍啊嗰啲各樣啦，係咪？就即係無損嘅嘛，一鋪就冧曬㗎啦骨牌。 唔係，但係咁嘅，即係有啲係，因為我照我所知應該有啲。即係過咗身嘅流浪漢，有冇人認領咧、就會送去呢啲嚇。 咁佢都係一個生命嚟嘅，大佬。 唉，好啦，你快搞掂佢啊！嗱，唔係引起我哋輿論嘅。 而家講完好啦，入嚟農曆新年真係大嘅利是啊，大佬。 唔知佢哋會唔會收翻佢咧？ 所以個活真都不得了。好啦，咁啊，歡迎你嚟到今晚夜媽媽與夜爸爸嘅黑色星期一，有彭程啦，有雲海啦，同埋有 Jason。 哎呦！而家唔系事必你讲，但你所讲一切将会成为情同证供。 走过添。 不知不觉何止何觉，又到五点钟。做完 A 事 B 事 C 事，仲系有啲事。要搭的士，要搭地铁，定系坐巴士？频频扑扑上上落落，点样过日子？世界第五事都唔关我事，行下企下坐瞓下睇下 VCD， call 咗 CC call 咗 Gigi 再 call 埋 Lily， 排排坐下食果果啊，一齐入 high tea。 开心有个一人，开心有个一人。 老爷饮杯新茶啦。 开心有个一人，开心有个一人。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 之后各朝早九点钟，世界分红老嘅响浪，年轻嘅做工，饮个茶，食个包，塞车挡兜风，共枕边人变质痛，你一日不放松。前面有靓女，但系有老公，老公唔温柔，靓女唔懂用。 性很弱很细很用，点喷先够用，睇开啲啦，諗开啲啦，心境就唔同。 是大人， 奉天投运，皇帝成药，王子升明，做人最紧要开心，咁样皇上就唔会投运要食药。阿方， 咋？ 你收到未？ 收到啦。 任主， 万岁万岁万万岁！ 不知不觉后知后觉，头生两个角，想去睇嘢买嘢食嘢又冇靓心肠，欺人骗人串人，但系我都唔会学。人人为我为人人，先系代表作。靓女睇电影，靓仔做主角，靓仔咪喺水呀，因为靓女学。人要跌下伤下痛下，先至会醒觉。睇开啲啦，谂开啲啦，之间要快乐。 开心又过一日，唔开心又过一日。佢系阿牛啊！ 黑色星期一， 今晚轻轻松松咁进入黑色星期一。 系啊， 轻轻松松咁，我觉得头先即系嗰个即系嗰啲插咗只手出嚟掘到啲嘢咧，我觉得你应该即刻系影到啲相咯，文台。我迟啲你出书有用啊嘛， 入唔入得嘅？ 咁你应该好奇怪咁样当佢系 Area 51，跟住咧就系钓鱼咁样吓。 我反而想掘下啲， 你食有你个方法嘅。 我想掘下啲狗嘅尸体嘅，反而 你一定要影呢啲咯，到时你出书可以摄入去啊嘛 ，insert 啊嘛。 系 当年奇怪，真系匪夷所思啊！呢度 竟然碎尸系嚟自。 一定有嘢发掘到噶， 嚟自 dot dot dot 系嘛？就系嗰个书名就系死尸系嚟自 dot dot dot 陈云海。 系啊，唔知琴日大家有冇睇佢某张报纸嘅副刊啊？我就琴日喺度揭报纸啦，喺 library 一路睇睇下，咦？突然间副刊，咦？点解见到佢个样嘅？ 喺个副刊嗰度，陈 云 海 出现成版，仲有影到佢屋企。Jason， 我咪头先话， 即系你， 我话有冇搞错？我哋识咗你咁耐，话上嚟屋企坐下， 朋友 唔 叫 陈师傅， 唔识嘅陈师 傅， 唔系因为嗰个记者咧都系熟朋友嚟嘅， 哦， 啊，咁啊，如果 咁啊奇怪啦， 咁啊点会奇怪咧？ 佢一系女人， 又会咁？ 系唔系女人？ 唔系， 咁就奇怪啦， 点奇怪咧？ 佢一定系有灵异嘅啲嘢。一定是他的眼睛望到的。 不是介绍 Area 51这个地方，所以就找阿云海，因为他去过嘛，他也说一些经历啊，有些 poster 啊， 那我也那他做访问我不担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讲事实的全部嘛。 啊，乜系咁嘅？ 所以你睇咗嗰个报纸都冇用，因为佢唔会讲事实全部。有个 facts 又唔系我屈你 嘅。佢话咩？ 阿乐咧就话：我系阿乐啊，喂，即系听住你哋都吓、啊，都 OK 噶啦，都。咁佢话咧，我希望咧，云海大哥咧喺呢个世界末日之前咧，唔该你大声讲一句公开事实嘅全部，因为咧，佢话云海你明明系外星人，你唔好扮，你唔好扮我哋地球人 ，OK？阿乐，俾你 keep 住呢个， 点会 匪夷所思嘅一张 fact？ 你咁样俾阿 Jason 喺度成日咁讲咧，你已经真系喺好多听众心目中系外星人。 唔系，如果你话真系世界末日， 唔系我想讲嘅，大家用耳听都听得出。 塑造咗呢个形象。 系，唔系？如果真系世界末日之前咧，我梗系唔会大大声讲啦，梗系要大家继续平常嘅生活，等到大家完全冇准备之下就 即系你仿效阿教宗个方法，即系佢唔讲。 喂，但系你咁讲，你真系认咗佢咯？ 认咗乜嘢 啊？你系咯。你又你嘅你梗係唔係世界末日之前講喎？ 我話如果、啊、 今日佢著咗件用太空物料做嘅銀色嘅太空衣啊嘛， 太空物料衣嚟， 係咯，嗱係咪咧？ 匪夷所思嘅一件风褛啊！ 冬天梗系要着啲暖身嘅嘢啦嘛，你明唔明啊？ 今次你系打破传统，第一次着唔系黑色嘅嘢， 仲要系银色。你啲件我好少着嘅， 下次带我哋去你屋企坐啦。 搵人啊，搵人啊！ 嗱，今晚黑色星期一咧就将会讲咧，就系即系啲好 hit 啦，而家净系继续系咁生啦，嗰啲咁嘅即系复制系咁生系咁生。咁啊，今日睇报纸你见唔到啊？话肯啊，系陀呢个外星人嘅 B B 啊，有啲人肯啊，有50多人 系啊， 讲少啊。 唔係，所以我覺得咧，今個禮拜咧，即係由上個禮拜講緊複製人嗰單 case 後咧，其實都未停過。佢啲新聞真係由星期一去到今日。 不過嗰個應該髮型咧，我覺得越嚟越變態啊！嗰、那個 講緊個女士、 那個、邪教教主啊， 你唔好話邪教先。嗱，香港未定 佢 做邪教。 佢唔嚇我，以我嘅角度咧，佢都邪邪地㗎啦，都有少少。佢一搞到性方面嘅嘢咧，我阿媽都話：哎呀，污糟嘅佢。咁我就断定咗佢系邪教啦，因为咧，我觉即系我自己觉得，我佢唔系邪教，佢唔系请我嘅角度，因为佢真系搞埋晒啲开放嗰啲，即系虽然好 interesting 啦，佢讲得系嘛，咁但系都系啲唔系咁即系道德嘅嘢，因为佢觉得系忘记道德啊嘛。 唔系，佢哋嘅立场就系咧，形容为性呢样嘢咧就唔应该有任何嘅枷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好即系呢对佢呢一个嘅理念咧都好有 好有兴趣吓、啊， 所以都令到好多人都 同埋佢自己又整咗件嗰啲即系不知所谓嘅嗰啲好似即系教主衫咁样咧， 白 色教主衫， 就话俾大家听佢系教主 系啦。跟住咧，佢话佢有个助手噶嘛，我睇个报纸讲佢有个助手，个助手会譬如阿彭晴访问佢咁样，个助手会同你讲，你每一次问佢你要讲。Your Holiness，即係好似 Your Majesty， 皇上 殿下， 究竟 陛下， 我哋慳啲啦。 有咩年代啊？呢個係咁，喂，佢真係幾咩主義㗎？ 係㗎， 君王主義係 咯， 係咯。 唔係，所以我不如咁啦，因為咧嗱，我預告曬咧，因為今大概一個鐘都要 follow up 翻啲複雜嘅個案同埋呢間公司嘅嘢啦，呢個女運動嘅 case 啦。咁我會如果有時間都近排一啲嘅新嘅科技嘅嘢，同埋一啲嘅嚟緊可能關於基因嘅科技嘅嘢。咁可能咧到下一點鐘之後咧，有啲時間整。就可以講埋呢個海灣綜合症啦，即係波斯灣 綜合症啦， 先真綜合症啦，係因為都其實大家都好多有啲嘢係有類近嘅嘢嚟嘅，咁同埋就快波斯灣都肯定打噶啦，係、一定打噶啦，咁爭住佢打嗰陣時發生乜事咧，咁到時再睇噶啦。 咁會唔會打到癲咧？就係、啲人撳曬掣，砰砰砰，全個地球係咁咁。 我都驚，因為上個禮拜其實有一單流網新聞咧，就係、北韓咪解封咗佢個原子能。調查組嗰啲封條就開始重啟呢個核電廠啊嘛，咁當然其實嗱咁樣講咧，佢都係逼不得已之下開啟個核電廠，因為原本有個條例就係話佢封咗之後咧，其實美國就會運啲石油俾佢嘅，但係咧美國就已經停咗噶啦，好多個月噶啦，唔運石油俾佢，咁變咗咧佢一定要開翻，咁當然佢威脅美國啦，咁但係佢其中有一段咧有啲傳媒直情 call 咗嘅，就係話如果美國真係同佢開戰嘅話咧。北韓話咧，不惜一切嘅動武方式同美國打過，甚至如果個戰爭係導致地球毀滅咧，佢都不在所不惜嘅。咁、我覺得我聽完我都 係啊，北韓真係咁講，好有挑釁性。 係啊，我都驚驚地，因為你諗下，其實北韓離我哋好近嘅啫，佢一個核電廠爆炸都影響我哋半個中國噶啦。所以即係當年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爆炸咧，佢喺蘇聯前蘇聯嘅烏克蘭嗰度一爆咧。其實佢差唔多成半個歐洲，即係成個東歐咧，嗰、個血癌率係嗰五年都飆升咗嘅。咁如果真係北韓有咩事咧，哎呀，真係我真係驚驚地啦。 咁唔好驚咁遠住啦。唉，咁啊驚咗今日先啦嚇。 驚咗今日先。 好，咁我哋首先由呢一個複製人開始先啦。 因為上個禮拜講啦，佢已經即係聲稱啦，就26號嗰日就出現咗第所謂 係啦 第一個嘅複製人啦。咁咧呢件事咧，其實都已經由嗰日開始引起好大爭議，因為第一就係佢聲稱嗰對夫婦即係攞個複製嘅嘢出嚟咧，就係、一個美國嘅人啦咁樣。咁生出嚟嗰個應該就係一個美國籍嘅人啦，即係因為其實呢件事都幾頭痛， 匪夷所思， 幾頭痛嘅， 係複雜嘅原來 係啊複雜嘅。咁佢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其實咧而家問題就係而家所有嗰個雷爾運動嗰個旗下嘅組織咧我而家要重新讀過嗰個字，即係嗰個複製人公司叫我讀 Connell 啦，但係我嗰日睇 BBC 佢不斷讀係讀 Connell 喎，咁我讀 Connell 啦 ，OK， 咁 Connell 呢間公司咧就好多前言不對後語嘅情況出現咗嘅，包括咧佢嗰日話嗰、那個 BB 出世嘅時候咧就公佈係27號啦，26號佢話出咗世咧，佢話其實已經嗰母女咧都已經翻咗去美國㗎啦咁樣。 咁先至令到美國政府震驚㗎嘛，因為你入咗境啦嘛、啊啊。如果個 B B 喺度嘅時候，可能有機會攞到美國嘅國籍㗎嘛，出世之國籍，咁、啊啊、就好大鑊㗎啦嘛。 咁即係你喺一個唔贊成嘅國家，但係你俾咗 pass。 係啦、啊，冇錯啦。咁於是乎，咪佛羅里達州就即刻頒咗個法令啦，就話如果呢個 B B 係存在咧，就要州政府接管啊嘛。咁同埋係要傳召雷爾過嚟受審啊等等噶嘛，咁、啊、當然啦，呢啲傳召喺美國法律係對外國人係冇效嘅，咁、啊、講、啊、到明先啦，佢可以傳召任何人嘅，咁、啊、但係佢冇效嘅，但係傳召自己國民就有效咯，咁、啊、變咗即刻咁嗰邊公司就已經講啦，即係空尼就已經講話啊，咁其實佢未翻去嘅，佢、啊、喺歐洲。 佢喺度耍緊太極喎， 係啦，咁就已經轉咗好多，咁啲人就已經講啦，即刻其實啲美國嘅傳媒就蜂擁去揾個 ABC 電視台，嗯哎、ABC 電視台個前度記者William 咧，咁佢咪話原本就係佢要負責，就係將呢兩母女嘅 DNA 攞出嚟去驗證噶嘛， 十日啊嘛， 係啦。咁去到第即係上個禮拜嘅頒布咗法院個禁令之後咧。佢又其實好奇怪地咧，就話個情況，其實嗰一刻佢話係佢負責嘅時候咧，其實當地美國差唔多所有傳媒咧都開始質疑緊佢嘅身份。 嗯， 因為雖然佢係一個新聞記者，咁、但係咧啲人開始有報道啦，嗱呢啲係當地嘅新聞報道啦、就話其實佢咧同雷爾運動嘅關係都非常密切嘅。咁、但係佢咧就極力否認嘅，咁佢話冇，佢冇係會員，佢咁講啦。咁但係咁密切情，佢未係會員，但係佢就話同雷爾運動係有即係唔同嘅關係嘅咁樣。咁但係當地嘅傳媒就即係質疑佢咁嘅講法。咁去到後來就竟然直情雷爾運動就直情講話唔會啦，即係咧為咗保護佢哋嘅私隱權咧。呢、這個 驗 DNA 嘅行動就取消 嚇，咁、即係已經又係嗰啲將會係嗰啲登陸月球嗰啲啦，好多嗰啲假象啊。 我就係聽完呢個消息之後，我就覺得嚇有冇搞錯、啊？ 即係假㗎啦， 唔係唔係，又唔好咁講。 如果係真嘅話，唔係你會唔會極力去對嗰個 DNA 啊？ 唔係，因為個問題係如果而家係牽涉到好多國際嘅問題啊嘛，即係而家其實美國政府係好想知嗰兩母女係邊個。在哪度出咗世？點樣途徑翻？ 但佢哋啲 CIA 完全收唔到了。 我諗唔係啊，個問題係你知道，如果呢、這、一個我嗱，我咁講，我有冇咁講啊？應該我小心啲講先，就係話，如果呢個組織係可以有好多嘅宣傳嘅手法嘅話咧，其實你都唔知邊一啲胎打邊一啲胎、或者邊一個母親打邊一個母親，即係佢可以將一啲，因為佢會員成個美國或者成個世界係有數萬個會員，你唔知道邊啲打邊啲嘅個問題就係、是，咁而家其實要盡快知道啊嘛，其實最主要係呢樣嘢。咁但係我諗美國做呢個行動係想逼佢哋走出嚟嘅啫，點知就反效果啦，即係話唔會驗、甚至佢哋公開就話佢哋要等到嗰個 B B 女到18歲， 哇， 先至驗喎。咁咧， 起碼都仲有18年玩。 係咯，我心諗18年， 佢國籍點算啊？18年？ 唔係嘅，可能如果佢攞咗第二個國家嘅國籍，再翻去美國咯。即係如果係咁嘅， 咁都唔會知嘅喎， 都唔會知㗎，係啊， 冇人會知， 冇人會知㗎。系啊， 冇人會知 道。而家個問題就係 佢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人咯。 係啦，冇錯。 除非係有啲 sign 係俾人知道咗， 亦都冇可能有呢樣 咩未老先衰啊！佢有啲 唔係因為 點樣諸如此類。 自然界都有 未老先 衰， 自然都有噶嘛，係咯，即係 naturally。 所以你好難 你分唔到嘅。 唔係除非咁咯，除非有單命案發生咁啊，原來嗰個 DNA 係嗰個 DNA。 除非你覺得那個女人20歲、18歲，哇，同嗰、那個。佢阿媽一樣一模一樣樣嘅，但係老咗咁多老咗之後，咁但係有好多 係咯，好多而家都係咁， 好多都似噶嘛， 係太多可能啦。 係啊， 即係其實根本就冇可能會知道。 都唔係冇可能會知， 除非你捉佢去驗 DNA 啦。 而家就係啦，而家就個問題就係個記者周當然啦，已經冇做到呢樣嘢啦。咁佢雷爾即係空尼嗰度又空尼嗰度亦都話冇唔會再做呢樣嘢啦。咁但係本以為大家就覺得佢可能會驚啦嘛，開始即係。肅杀或者希望國際唔好注意佢哋，咁、又唔係喎？點知佢哋喺上個禮拜五，就聲稱咧第二個複製人咧、就已經喺荷蘭出世，佢講到明喺荷蘭，咁、就話係一個荷蘭兩個嘅同性戀嘅 複 製去抽過自己 DNA 去複製咗一個 BB 咁樣，咁應該都係女 BB 嚟㗎，當然因為佢嗰兩個同性戀、女同性戀者啦，咁就喺荷蘭出咗世，佢就話星期五，即係我哋香港時間星期五嘅10點上晝係自然 分 娩嘅，係啦。咁佢星期六就做咗另外一個記者招待會，就講呢件事。咁其實都幾挑人性嘅喎，即係嗰邊先至講緊第一胎，之後又話驗又話唔驗，又話呢樣又話嗰樣，之後世界性已經係有啲好多嘅 即係質疑啦，甚至好多科學家話呢個係騙局啦，話冇可能有個複製人啦咁樣。但係冇即係，但我又唔，我又 技術上係可以 係啦，冇錯，我又唔信佢哋咁講，因為技術上係一定可以噶啦、因為已經係一個大趨勢嘅技術嚟噶啦，都唔係乜嘢大件事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第二個趨勢佢話喺荷蘭，咁即係仲話係健康良好呢樣嗰樣。咁到星期六嗰日開完基督招待會咧，咁星期日咧，荷蘭政府就已經話啦，如果係嘅就唔該交出呢兩個人嚟啦，又、因為荷蘭政府話佢哋已經通過咗立法，係、逢親牽涉複製人咧都係犯刑事嘅、即係一定要捉嘅咁樣。咁雷爾運動又走出嚟咯，話其實咧 又唔係喺， 其實呃你嘅。 啊，佢咁樣即係又想聲東擊西，又想放煙幕， 係啦，其實係聲東擊西。佢就話啦，其實佢唔係喺荷蘭，其實佢喺北歐啊，北歐都有四個國家嘅，估下邊個啦咁樣。 不過我覺得好即係，唉，好匪夷所思啦，真係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如果佢哋要出名嘅咧，佢、哋就達到咗個目的㗎啦， 全 世界 都 知道 啦。 咁我另外一樣我想問你咧，就係咧，佢話。人類可以得到永生啊！點樣永生啫？嗱，我、譬如我而家咁樣、我抽咗我 DNA 去複製一個我出嚟，係我係細路，但係我嘅靈魂而家喺我呢一度啊嘛，唔喺出世嗰個嗰度啊嘛。咁、我死咗之後，我係眼閉靈魂就撇咗噶啦嘛。點、樣可以令到我嘅靈魂數係可以去到嗰個細路仔嗰度咧？佢、自己都有一個靈魂啊嘛。 因為佢、 我咪即係唔係永生咯？點可以？ 唔係，因為佢 喺永生啊 嘛。因為佢哋嗰個理念咧，同我哋一般而家信即相信呢個世界。嘅人嘅理念有少少唔同、因為其實本 佢總之有嗰個你喺度咧，就叫永生啦。 都唔係，佢意思係因為其實佢哋唔係好相信靈魂呢樣嘢 啊， 即係其實佢哋嗰個理念係佢哋覺得所謂嘅靈魂咧，只不過係你哋自己嘅構想嚟嘅啫。 咁我點樣可以入到嗰個人度啫？ 咁咧，佢意思係話咧，當你複製嘅時候咧，佢哋 相信性愛力唔 係佢，咁樣講 相信靈魂啊嘛。 唔係咁於是 係咯， 咁於是乎佢就覺得咧，其實佢哋所謂嘅永生咧，就係你將上次你講得啱，咪 download 咗個 memory， 即係你個記憶系統同埋你嘅性格，即係佢哋相信複製過程裏邊咧，呢兩樣嘢都可以過咗落去嘅。 谁我不能例外，不可给误会，我不属于这个年代，怕朋友把我一脚踢开，不知好歹，活不到现在，怎么都看不过眼，以为你失败，明白不明白，节目那么精彩，因为够奇怪，真心八百，活不到现在，你妈生小孩，明白不明白，你也得假装明白，不然就要说拜拜。每个人亮相的场地我不能不在，每个人都懂得搞怪，我也算不赖，狠下了心肠一天谈个新的恋爱，不知道历史会不会被记载，不知好歹，活不到现在，什么都看不过眼，因为你失败，明白不明白，节目那么精彩，因为够奇怪，身经八百，活不到现在，你满脸严肃不如回家生小孩，吃得开，不要分黑白，不知好歹，活不到现在，什么都看不过眼，因为你失败，明白不明白，节目那么精彩，因为 佢系林晓培啊，歌名叫做《不知好大》。 黑色星期一。 啊，咁你嘅复制人嘅问题咧，的而且确系牵涉到啲问题好复杂啦。 好复杂。 咁亦都系上个礼拜咧，讲到今个礼拜咧，都有好多好多不断嘅花边消息啊、新闻啊，一路一日都有。 日都有。因为其实上个礼拜咧都有。幾份報紙 call 嚟啦，想佢其實我知道佢想問香港嘅嘢嘅，咁但係有一份我冇覆到佢。 啊，幾好問你嘅啫。 唔係咁有一份， 佢係代言人， 唔係 UFO，唔係你係小心啲 嘅，係喺火星派落嚟嘅代言人。 係，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其實都有啲我都唔係好想答。 你唔好再扮地球啦，阿樂或者 阿樂唔係咁意思嘅，我知佢。 咁樣都仲唔係咁嘅意思？ 继续讲 啊！你都几官喎，写到明都唔系咁嘅，唔系咁嘅意思咁样。 你讲笑咩？ 好嘢啦！ 嗱，要讲咩咧？就系、是、咁、其实因为其实好多人想知道香港嘅情况啊嘛。咁知啦，而家好多份本港报纸都吓揾、到好多途径，有啲访问咗日本嗰、那个 in charge 嗰个啦。咁、就讲翻，咁但系个情况咧就系、是、而家已經去到一個位咧，其實由上個禮拜去到今個位咧，即係上個禮拜去到今個禮拜咧，已經由一個科學領域啦，去到一個社會事件啦，而家已經去到一個政治層面嘅啦，已經係政治層面嘅啦，已經，因為咧某個程度上，除咗全世界之外啦、全世界除咗法國列咗佢做邪教之外咧，德國咧就其實都偏向列咗佢做邪教啦，咁啊中國大陸咧其實都。列咗佢做邪教， 即系你讲呢个女尔运动，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香港同埋其他西方国家同埋所有其他亚洲国家咧，就冇列到佢做邪教嘅，以一个组织去即系落定佢嘅啫。咁喺 佢又嚟过香港咯，中意食点心啊嘛。 系啊系啊，咁变咗佢其实佢喺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佢都有嚟香港做一啲 食嗰啲凤爪咁样。 系啊，但香港就冇乜人理嘅，讲真好少嘅啫。而其实达成个亚洲区咧，最犀利、最犀利、最犀利嘅女儿运动嘅发展，或者系多会员嘅地方咧，就系、是、日本啦、南韩啦。同埋台灣、 你覺得佢個樣咧，即係女運動嗰個教主咧，佢個樣咧好似 Superman 其中一集，咪有三個人喺外星， 你講邊個咧？ 佢嗰個大佬咯，知唔知？有一個好高好頓咁嘛，好似鋼牙咁噶嘛，一個女人嚟噶嘛，你記得？ 冇錯， 三個嘅人 嚟對付 Superman 噶嘛？ 嚇，嚟對付 Superman，Superman 中意咗地球，但佢好似唔係似其中一個，淨似嗰個大佬個樣。 係，我都覺得似，我都覺得似。 無論佢髮型， 佢有少少係咪已經走火入魔咧？ 佢直情我覺得係走曬啦。 我諗佢有自己嘅諗法嘅，我相信佢搞咗三 即係好有 呢樣嘢，係咪？ 好自我中心， 是我是教主，话俾人听， 系咪变咗？所以咧，我又觉得咁，我又觉得话，因为其实我知道香港其实好少会员嘅啫，唔多。咁、但系佢哋咧，从外国嘅做法嗰啲会员咧，就即系都比较唔同嘅，因为外国嗰啲，甚至日本啊、台湾嗰啲咧，都比较主动出去，即系 传教、 传教或者系搵啲会员嘅。但系香港咧，就真系比较。靜嘅，即係自己可能係自己信自己嘅宗教咁樣嘅啫，就冇任何似西方嘅國家咁樣做法。咁變咗原則上咧，我哋香港女運動咧就唔活躍嘅，活躍嘅真係台灣、南韓同埋日本。 即係佢哋活躍係喺佢啲性 party 啊， 唔係即係例如佢多會員啊，可能傳呢個教傳得好多啊，等等啦、 如果係 係咯啊，你真係唔係？所以點解上個禮拜由佢第公布咗有複製人之後，第三日咧，咪其實南韓政府已經出咗動啦嘛。南韓政府已經喺南韓一個女兒運動成立嘅科學組織咧，就已經入咗佢嘅大本營搜查啦嘛，已經想知道，因為佢話其中五個嘅成功複製人個懷胎，其中有兩個係嚟自亞洲嘛，因為咁其實南韓政府就懷疑咧，其中一胎喺南韓啦，係啦。咁當然啦，如果你 聽落而家咁啲成個禮拜啦，例如雷雨雲到咁識去安排事件嘅話咧， 係咯， 一定 有山完又話冇，又唔知去咗邊。 唔係一定，所以就算係南韓嘅，佢都唔會難行山啦，係咪先？ 北韓山 或者唔咁啊唔會，咁北韓你 唔會佢唔會 咁大鑊。咁可能去到其他地方山，你係完全唔知嘅，即係你可能佢坐個飛機落到嚟香港，你去突然間急症去到啲沙巴力山咗，你都唔知嘅。 喂，但係佢哋會唔會係喺啲咁即係普通醫院生啊？ 冇人知。冇人知 佢會唔會好似普通孕婦咁樣？ 其實就咁可以判，你都唔會知 道，你都唔會知噶， 醫生都唔會知 道。係啊， 普通順產 嘅時候係喎， 又唔使 就算佢順唔順產冇痛都你都唔會知道， 都以為一個正常嘅胎嚟啫嘛。 佢只要唔講， 係啦，只要唔講， 你一定唔會知 道。因為你出曬，你唔會驗個細路，即係細路嘅 DNA。 明明喺嗰度接出嚟，點會即刻驗係咪你？ 係咯， 除非佢生出嚟好奇怪啫。咁就會觸目啫。 除非佢生出嚟可能有隻老鼠耳仔， 咁就死啦。 咁 就觸目係啦。 咁 或者佢係三隻腳嘅，即係咁啊，好陰功生出嚟嗰個變咗。 冇錯冇錯， 真係玩即係俾你玩死啊！大佬。 唔係，所以而家雷爾運動呢一扎，而家又包括公司嗰、那個空尼啦。咁已經去到一個政治化嘅層面，即係我好深信咧，嚟緊呢個月咧，我諗好多國家已經諗緊計點樣去控制佢哋啦。 所以話即刻又要開會又立法，即刻、 啊、 又要無端端又插一個呢、啊、個特別會議出嚟㗎啦。 所以嗰日咧，我唔記得一月一號定一二號，香港咪有位嚇、啊、有位仁兄走出嚟，應該係嚇、啊、一啲代表醫學界嘅人咪同你講，香港就係唔准複製人㗎嘛。 嚇、 啊，唉。真係激死你俾佢 做咩？ 佢咧其實嗰個係一個指引嚟嘅啫。我哋未立法嘅，我哋未一個刑事法例係管制複製。 即係如果話教主而家即刻嚟香港整一個，其實佢 隨 時犯法嘅， 犯法。尤其是嗰個指引， 因為你冇嗰個法例 嘅。係啦，尤其是嗰個所謂嘅指引咧，講到話如果嗰個代母個問題係先牽涉到商業利益，先至係刑事罪。喂，咁如果代母係自愿嘅咧， 係咯， 咁點啊？尤其是喂，我抽咗我啲 DNA。摆落我自己嘅肚度生，梗系自愿啦。 系啦，如果 所以我真系唔明香港啲法律真系 唔系。不过佢而家都系惊紧，系因为佢惊俾嗰间公司，即系去美国嗰美国，佢系惊嗰间公司咧系利用咗呢个 B B 去做，即系复制 B B 去做一啲商业上嘅嘢，所以佢就一定要审呢一件事。 其实你唔可以话香港嘅法律，我觉得呢样嘢就 唔系。 点解咧？系因为点会遇到有人会做啲咁嘅嘢？ 唔系噶，遇到 吓， 我真系觉得系遇到。到咧，如果唔使當年啊！ 香港人都係掛住都係嚇、啊、炒下嘢， 正正就係因為咁，所以唔係其實呢一個 點會無端端咁有研究精神啫？ 唔係啊，唔係香港人做呢樣， 都會有人研究嘅。 因為香港人實在太集中係喺商業度咧，其實係好多外國人係有興趣會喺香港做呢樣嘢，因為佢反而喺外國法律係唔得啊嘛。咁、你香港做？你冇人理到佢咁呢個係一個大件事嘅，所以我覺得香港唔該快啲啦，一係咧你就快啲立咗法佢，就真係落任何關於複製人嘅嘢就刑事罪啦，唔該。一係咧就直情你開放話唔犯法，你引曬呢班引曬所有嘅嚟做，咁就監控佢哋。 跟住就由跟住暗地聯絡 FBI， 唔係 引佢出公海，喺公海圍剿，跟住即係就啱啱嗰啲香港水晶蛇演習就有用啦，今次 小心蛇座啊嘛。唔得啦，唔係，但你講到公海咧，其實都有個 有個條例可以喺公海生。 唔係，有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我都懷疑緊，可能佢哋係做緊一個幾法律罅嘅嘢嘅，就係點咧？佢咪開頭話喺荷蘭生噶嘛，係咪先？後來又話唔係啊嘛。 你又區南斯拉夫噶嘛？ 唔係嗰個唔係嗰個係另一個醫生，嗰、那個意大利嘅婦科醫生。咁佢就一間講呢個醫生啦嚇。咁、啊、咧，其實因為咧由荷蘭，如果大家打開地圖，打開世界地圖，唔該，見開歐洲個頁。 好。 咁啊，荷蘭。去到英國之間有個海峽啦嚇，嗰、那個海峽中間咧，其實有一個咧係已經獨立咗個國家嘅，嗰、那個國家咧，但係算我唔想講呢個國家嘅名 ，OK？ 咁呢個國家咧真係， 你屋企冇地圖點算咧？俾你咁講， 唔係啊，冇嘅，你地圖都見唔到㗎， 係啊， 即係係冇不存在， 即 係 仲細過香港嗰一點嘅， 唔係，佢係細過一個政府大球場， 嚇，冇錯，一個國家， 佢係一個國家。佢係一個海上面嘅國家，但係你所有全球嘅地圖都係冇呢個地方嘅。OK， 嗱，我只係講一次嘅啫，第時你 哇咁幾舒服喎、啊！如果自己走去揾個島，跟住我係一個國家， 嗰、那個因為佢已經 我有我個法律 係真係，因為佢已經攞咗聯合國嘅 approve 咧，佢係真係一個國家。 嗯， 佢有自己嘅貨幣，有自己嘅錢，有自己嘅法律。咁咧，佢得兩公婆係擁有呢個國家。咁而咧， 哇， 係啊，咁 全地嘅石就係我哋嘅100蚊。 唔係，但係嗰個地方咧，唔係陸地，嗰、啊那個地方唔係陸地嚟嘅， 沙嚟嘅， 啲沙係1蚊。 唔係嗰個地方。是一个荒废的转油台， 哇！ 系啦，咁而呢个转油台咧，其实好大件事嘅，因为转油台咧，其实喺过去嗰十年咧，嗱，所以我唔敢开名嘅原因就系因为坊间咧已经对呢个所谓国家咧就已经系好多嘅微言噶啦，因为咧佢哋怀疑紧呢个国家系帮紧好多嘅黑客，系通过佢哋嘅国家去进行一啲嘅活动，咁而系所有国家都唔拉得嘅。咁如果福建人系喺呢个微型国家个海上山嘅话咧，系佢系唔会抵触全世界任何嘅法例。咁嗱，呢个系我纯粹讲，如果佢喺嗰度山啫吓，我冇话佢喺嗰度山。 有冇可能啊？你话嗰个地方咁细？ 唔系，佢个转油台咧系差唔多有13-14层度。 咁佢有冇咁嘅设施啊？ 有，因为佢下边已经系一个应该咁讲啦，佢下边已经有自己嘅設施，即係有啲先進嘅設施啦，有電腦系統啦，有數據庫啦，等等。 佢唔係可以，佢唔係可以好似以前我哋睇戲咁喺張牀度生完攞啲熱水跟住 買。咁啊係啦，係。咁變咗佢哋出入係靠直升機咯嚇。咁變咗呢個地方，即係你我嘅意思係話，其實因為世界上面有好多呢啲走緊法律罅嘅地區嘅。咁啲地區你翻查任何全球嘅地圖或者資料咧係冇嘅。咁但係佢係有獨立嘅地區咧，去到嗰度生嘅話咧，呢、這個 即係佢都有法律嘅，不過佢老婆審佢老公，老公審佢老婆咁樣， 係啊，心領拉得啦。咁變咗而家 好正，好浪漫喎、啊、呢、這個國家。 咁都得，即係粉嚟，我即係直情鬧完交個老婆審。 審啊審啊， 我有罪啦咁樣係嘛？唔係咁變咗，如果即係嚟緊，其實應該就全球要好審慎地去立一條好嚴重法例啦、嗯。即係甚至我覺得應該即係唔該。即係睇清楚啲科學家而家做緊啲乜嘢咯，即係無論佢係 我諗而家你曝得光嘅有咁有福就係人啦、啊，已經係呢啲係曝光全世界知。你諗下秘密做緊嗰啲， 係啊， 同埋唔曝得光嗰啲、你話你自己諗下幾恐怖。 啱啊。 And forever is forever young. Your shadow on the pavement, the dark side of the sun. Gotta dream the dream all over and sleep it tight. You don't wanna sing the blues in black and white. And it's hope that springs eternal for everyone.It ain't broken, break it, all the damage done. Try and love somebody, just wanna love somebody right now. There's just no pleasing me. Try and love somebody, just wanna love somebody right now. Baby, lay your love. 歌名叫做 Love Somebody， 佢系 Robbie Williams。 由呢个唔识雷尔运动到今时今日，已经认识咗佢好多，仲知道佢好多消息啦。 系啊，咁同埋头先你咪讲开，咪意大利嗰个医生咧，咁啊要讲下佢啦。因为咧，其实最早系十一月中咧，系佢首先讲紧复制人嘅嘢啦。因为佢话佢手上面有一个妇女啦，就怀咗一个应该系全球第一个复制人啦。咁开头神神秘秘喺年初就讲咗少少，咁啊到十一月中咧就开始话系啦，佢已经咧将呢个女士咧就运送到去呢个南斯拉夫。 去 伊格莱德咁样，咁就等生就应该一月中，即系话咧，我哋下个礼拜应该收到佢嗰边嘅消息，话生咗噶啦， 又有， 好惊，突然间嘭嘭嘭系咁出世呢啲有。 咁但系咧，佢就开始，即系佢挑战雷尔运动咧，佢话嗰班就全部唔系科学家嚟嘅，佢哋话，咁呢班咧全部系做新闻嘅啫，点会好似我哋呢啲真系科学家啊，研究啲真嘅复制人嘅咧咁样。咁啊，真係有我睇完有少少50步笑8步嘅，因為 你有咁嘅感覺， 係有咁嘅感覺，因為點解咧？其實美國好多個傳媒咧都話，其實嗰個意大利醫生咧，嗰、那個婦女所懷嘅究竟係咪真嘅複製人咧？佢哋自己都話， 可能係嗰個科學家自己嘅骨肉係嘛？ 之後就話一個複製人係嘛？ 點解咧？點解咧？佢咁打正旗號話自己係 嚇、啊，因為佢又之前有學過呢啲咁嘅技術啦。咁亦都佢亦都參與咗好多嘅婦女嘅所謂嘅不育嘅研究啦。咁佢亦都係可以話一個所比雷爾運動嗰邊正統少少嘅科學家咁樣。但係個問題係，即係好多人即係挑戰佢嘅就話，其實複製一個人擺落咗一個代母度咧，其實嗰個技術係冇咁容易嘅。即係話，就算複製嗰啲馬騮咧，其實可能複製200多胎咧，可能得嗰兩三胎咧係真係正常，稍為正常少少出世，其他全部係 K 胎嚟嘅咁樣嘅情況。咁話如果人咧就係利喉嗰啲，仲更加難複製啊！於是乎就冇理由嗰個醫生咧，即係嗰個代母突然間佢講到好似一擊即中咁嘅喎，即係複製完第一次之後擺喺個胎度，而家就喺南斯拉夫等生啦咁樣。咁啲人都對佢嗰方面都有懷疑。 但如果雲海你可以懷孕嘅話，你會唔會 生過我自己出嚟？一定唔會。 你唔會想試呢樣嘢，即 係 咁匪夷所思。你唔， 但你會唔會想試懷孕咧？ 唔會。 都 不完全唔会。 如果是你咧，你会唔会自己复制一个自己把自己度咧？ 唔好啦， 唔会 危害人间， 系咯，唔会， 唔会啊，唔会啊，边吓？ 唔系可能即系嗰啲名人啊，嗰啲可能佢哋自己。 佢哋而家话咩？法国嗰度有个咩？ 但我哋啲贵族嘅小市民就唔会咯，一定 濒临绝种啊嘛，嗰个人 唔系即系 优生咩？ 女尔运动 IQ 爆棚嗰啲啊？ 佢话早前好耐之前咧，就去 approach 过一个德国嘅贵族，就话佢哋因为唔知系嗰个贵族里边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噶啦，绝种啊， 纯种狗咩？你估大佬？ 而家就系为咗保存佢嘅优良血统， 问 叫佢俾钱，仲要叫佢俾钱。 系啦，佢个 key point 就叫佢俾钱， 就叫佢俾钱。 但系其实呢一个就绝对唔系优生学咯，因为点解咧？优生学就系呢啲绝种嘅贵族基因咧，永远就系最多基因病嘅基因。 一定是的、嗯、所有歐洲的貴族的基因血統都是最多基因病的，因為他們近親繁殖、 Dracula、 因為他們近親繁殖，因為他們貴族和貴族之間去結婚、 嗯、 即是亂倫這樣去維持一個 或者不是亂倫，是近親，是的近親， 為了維持純種， 是沒錯沒錯。所以以前歐洲都是的，很多你不是皇族的不會跟皇族結婚的嘛，即可能你法國的皇族去嫁一個德國的皇族，或者德國皇族嫁一個比利時的皇族這樣的， 不會的，那都是叫雜族了， 是的，但是他們是 都是以皇族 結婚，還有得過十幾個， 哇，那英國的皇族是最厲害，就是以前是最厲害是他們那 裡，如果說英國皇族的陰謀論就多了，甚至現在有報告說這個現任英女王都可能唔順種啦，咁呢啲詞又叫再講， 其實好似啲出世 好可悲啊！我覺得， 其實咧，你順唔順咗，你點知啊？ 唔係咯。 是不知 道，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說 其實所謂純種就是基因病， 可能他健康就是純種， 其實健康就所謂他們的不純種就是最健康的基因、 嗯 啊、所以這個是一個諷刺，但 是其實如果是黑人加、白人那個生出來的時候就是一個、即是 mix 了的 mix 了是最 健康 的, 最健康的，因為其實以基因學來講，即是說優生學來 講，那些 mix 那些是最正的， 是啊，樣子又漂亮，是不是？ 你有冇見過啲唔靚啊？ 有，因為 mix wrong 了， 有啲都唔靚， 好 少， 真 係 好 少， 真係好少。 唔係，所以佢哋話講純種其實就好奇怪咯。即係你，因為一定有好多基因問題嘅，但係所以嗰個德國應該嗰個貴族係冇落到答嘅，我相信嚇。咁變咗而家呢個所謂嘅基因風潮去到咁咧，其實咧有一件事就要提醒所有科學家或者世界、嗯、所有全球嘅社會就係點咧？雖然而家啲人話可能呢啲係所謂嘅騙局啊，話呢樣嗰樣啊，但係頭先 Jason 講得啱咯，即係話俾你聽做緊嗰啲可能假啫，真真正正做緊嗰啲可能已經做緊， 即係變態得好緊要添。 係啊，同埋係唔難嘅，即係個問題係而家嘅技術去到2003年咧。其實好多人已經攞翻個比喻出嚟，就係、是、話當年1978年嗰陣時我哋仲少啊。 嗯。 嗰陣時已經係1978年嘅，唔記得幾多號添。咁啊，1978年嗰時第一個試管嬰兒。出世、 嗯嗯、 ，OK。當時咧，其實好多坊間咧，尤其是全球嘅傳媒都係咁講嘅，話呢個都係個騙局嚟嘅。係啊，當時都係咁講。佢話呢個 BB 出世之後咧，可能應該都好多嘅基因病嘅、 嗯嗯。 以後所有所謂嘅試管嬰兒出嚟都可能好多基因病嘅等等。咁、嗯、但係後來咧，就令到科學家都跌眼鏡，就係、是、原來發現咧，所佢哋預期嘅試管嬰兒基因病咧係好低。 嗯、 即是正常出到世， 而家都有好多人不育嗰啲， 系啦，冇错啦，其实由1978年到2002年嘅7月，全球总共即系话，其实你眼见全球行紧街嗰啲咧，里边有大概55万人啊，系试管婴儿嚟嘅。 哇、哦，好多啊！而家 嗱呢一样嘢，可能10年后咧，阿云可能再喺电台咧就再讲。嗱，而家系有50万人行紧街咧，系咧呢啲系复制人嚟嘅吓，即系唔系讲随时可以啊， 随时可以，随时可以。所以即系而家啲人话，虽然你嗰个系骗局又好，唔系骗局又好，而家讲紧个技术已经去到呢个位、 嗯， 其实大家就要好小心啦。 都话即系其实我谂佢哋啲技术咧，同美国话佢哋研究最先进嘅武器差唔多。你听到嗰啲其实已经系落后嘅技术， 绝对系。 即系真系啊， 冇错。 可能佢哋真系会斩一个马骝嘅头，联络一个人嘅身体度，吓或者调转吓，你谂马云开个头， 哎呀， 整落去一个星星嗰度，突空啊，几劲！ 你咁样联想到啊？ 仲要系 silver back 嗰只后边系银毛最大种嗰啲，跟住云开口咁笑啦。跟住完全冇曬啲文字記憶，唔知 UFO。 俾啲香蕉佢， 俾啲香蕉佢，跟住教翻下，好似康芝咁樣。篤啊！而家咩？見到咩啊？ 咁個星星同埋而家伸到。 係啦，啱喎，你都幾灰吾啊嘛。 即係佢哋激死，唔係。其實你頭先你講嘅星星頭呢樣嘢咧，其實都講得好啱嘅。如果大家 係真係有， 其實已經做咗噶啦，因為星星應該咁講啦，如果係 聯絡到個人度， 聯絡喺人度咧，而家已經研究緊啦。 但係人又會肯俾佢斬咗個頭？ 唔係人啊，即係講緊星星啊。但係個問即係其實係聯喺個屍體度，但係個問題係真真正正將個馬騮， 聯喺個屍體度，令到個屍體復甦。 唔係復甦，即係令到個嗰個馬騮可以繼續生存。但係我而家講緊個真正 的用緊一個人嘅死嘅身體。 唔係，你聽我講先。但係咧，就快夠鐘。其實我想講咧就係，其實真真正正做咗一個好真正嘅實驗，就係將個馬騮個頭切咗落嚟之後咧。 竟然有個情況就係切完之後咧，係呢班科學家咧係令到嗰個馬騮係唔可以喺短期內死，咁但 係佢繼續生存得個頭。 係冇錯。咁而其實呢段片咧、哦，如果大家琴晚冇瞓到咧，其實就睇到噶啦。其實琴晚明珠台咧， 琴晚係皇家馬德里喎、啊，大佬。 琴晚凌晨喺明珠台咧，其實 琴晚凌晨睇緊皇家馬德里啊嘛，點會？ 正計計就播咗呢段啦。其實明珠台 你有冇錄到啊？ 我冇錄到，但我想話俾你聽咧， 你陣間再講， 一陣間再講。